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是位图，如何实现网页爬虫中的 URL 去虫功能。网页爬虫是搜索引擎中非常重要的系统，负责爬取几十亿、上百亿的网页。那爬虫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解析已经爬取页面中的网页链接，然后再爬取这些链接所对应的网页。而同一个网页链接有可能包含在多个页面当中，那这就会导致爬虫在爬取的过程中反复爬取相同的网页。如果你是一名负责爬虫的工程师，你会如何避免这些重复的爬取呢？最容易想到的方法就是我们记录已经爬取的网页链接，在爬取一个新的网页之前，我们拿这个链接在已经爬取的网页链接列表中进行搜索，那如果存在，就说明这个网页已经被爬取过了。如果不存在呢，那就说明这个网页还没有被爬取过，可以继续去爬取。等爬取到这个页面之后，我们再将这个页面的链接添加到已经爬取的网页链接列表，那这样就可以了。思路呢非常简单，我想你应该很容易就能想到。那不过我们该如何记录已经爬取的网页链接呢？那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数据结构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来回想一下，是否可以使用我们之前所学的数据结构来解决呢？这个问题要处理的对象是网页链接，也就是 URL。 需要支持的操作有两个，第一个是添加一个 URL 以及查询一个 URL。 那除了这两个功能性的要求之外，在非功能性方面，我们还要求这两个操作的执行效率要尽可能高。除此之外，因为我们要处理的是上亿的网页链接，内存消耗会非常大，所以在存储效率上我们要尽可能的高效。我们回想一下，满足这些条件的数据结构有哪些呢？那显然散列表、红黑数、跳表这些动态数据结构都能支持快速的插入查找数据，但是对内存消耗方面是否可以接受呢？我们拿散列表来举例子，假设我们要爬取11个网页，那像谷歌、百度这样的通用搜索引擎爬取的网页可能会更多。为了判重，我们把这11个网页链接存储在散列表中，你可以来估算一下大约需要多少内存。假设一个 URL 的平均长度是64字节，那单纯存储这11个 URL 大约需要60GB 的内存空间，因为散列表必须维持较小的装载因子，才能保证不会出现过多的散列冲突，那导致操作的性能下降。而且用链表法解决冲突的散列表还会存储链表指针，所以说如果将这10亿个 URL 构建成散列表，那需要的内存空间会远远大于 60GB， 有可能会超过 100GB。 当然了，对于一个大型的搜索引擎来说，即便是 100GB 的内存要求其实也不太高，我们可以采用分制的思想，使用多台机器，比如20台内存是 8GB 的机器来存储这10亿个网页链接。这种分制的处理思想我们前面讲过很多次，这里就不再细说了。对于爬虫的 URL 去虫这个问题，刚刚所讲到的分制加散列表的思想已经是可以实实在在工作的了。那不过作为一个有追求的工程师，我们应该考虑在添加查询数据的效率以及内存消耗方面，我们是否还能有进一步的优化空间呢？你可能会说，散列表中添加查找数据的时间复杂度已经是大O括号一了，那还能有进一步的空间吗？那实际上我们前面也讲过，空间复杂度并不能完全代表代码的执行时间。大O时间复杂度表示法会忽略到常数、系数和低阶，并且统计的对象是语句的频度，那不同的语句执行的时间也是不同的。时间复杂度只表示执行时间随数据规模的变化趋势，并不能度量在特定的数据规模下代码执行时间的多少。如果时间复杂度中原来的系数是 10， 我们现在能够通过优化将系数降为 1，那在时间复杂度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执行的效率就提高了10倍。这10倍对于实际的软件开发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的优化。如果我们使用基于链表的方法来解决冲突问题，那散列表中存储的是 URL， 那当查询的时候，通过哈希函数定位到某个链表之后，我们还需要依次比对每一个链表中的 URL。 这个操作其实比较耗时，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链表中的节点在内存中不是连续存储的，所以不能一下子加载到 CPU 缓存中，没有办法很好的利用 CPU 的高速缓存，所以数据访问性能方面会大打折扣。另外一方面，链表中每一个数据都是 URL， 而 URL 不是简单的数字，是平均长度为64字节的字符串。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待判重的 URL 跟链表中的每一个 URL 做字符串匹配。那显然，这样的一个字符串匹配操作比起单纯的数字比对要慢很多。所以基于这两点，执行效率方面肯定是有优化空间的。那对于内存消耗方面的优化，除了刚刚这种基于散列表的解决方案，貌似就没有更好的法子了。那实际上，想要内存方面有明显的节省，那就得换一种解决方案了，也就是我们今天着重要讲的这种存储结构——布隆过滤器。在讲布隆过滤器之前，我要先讲另外一种存储结构——位图。因为布隆过滤器本身就是基于位图，是对位图的一种改进。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跟开篇的问题非常类似但是却稍稍简单一点的问题。我们有1000万个整数，整数的范围在1到1亿之间，那么如何快速的查找某一个整数是否在这1000万个整数中呢？当然这个问题还是可以使用散列表来解决的，那不过我们使用一种比较特殊的散列表，那就是位图。我们申请一个大小为1亿，数据类型为布尔类型的数组，然后我们将这1000万个整数作为数组下标，将对应的数组值设置为处。比如整数5对应下标为5的数组值设置为处，那也就是 array 5等于处。当我们查找某一个整数 k 是否在这1000万个整数中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将对应的数组值 array 5k 取出来看是否等于处。如果等于处，那就说明1000万整数中包含着这个整数 k， 那相反就代表不包含这个整数 k。那不过很多语言中所提供的布尔类型大小是一个字节，并不能节省太多的内存空间。那实际上表示 true 和 false 两个值，我们只需要一个二进制位就可以了。那如何通过编程语言来表示一个二进制位呢？这里就要用到位运算了。我们可以借助编程语言中所提供的数据类型，通过位运算用其中的某一个位表示某一个数字。文字描述起来确实不太好理解，我把位图的代码实现写了出来，放到了文稿里，你可以对照着代码来看一下，应该就能看懂了。从刚刚位图结构的讲解中，你应该可以发现位图通过数组下标来定位数组，那所以说访问的效率非常的高，并且每一个数字用一个二进制位来表示，在数字范围不大的情况下所需要的内存空间非常的节省。还是刚刚那个例子，如果使用散列表存储这1000万个数字，那数据是32位的整数型，也就是需要4个字节的存储空间，那至少需要 40MB 的存储空间。如果我们通过位图的话，那数字范围在1到1亿之间，只需要1亿个二进制位，也就是 12MB 左右的存储空间，这就够了。关于位图我们就讲完了，是不是还挺简单的呢？不过这里我们有一个假设，就是数字所在的范围不是很大。如果数字的范围很大，那比如刚刚的那个问题，数字范围不是1到1亿，而是1到10亿，那位图的大小就是10亿个二进制位，也就是120 MB 的大小，那消耗的内存空间不降反增。这个时候布隆过滤器就要出场了，布隆过滤器就是为了解决刚刚所说到的这个问题，对位图这种数据结构是一种改进。还是刚刚那个例子，数据个数是1000万，数据的范围是1到10亿。布隆过滤器的做法是，我们仍然使用1亿个二进制大小的位图，然后通过哈希函数对数字进行处理，让它落在这1到1亿的范围内。比如我们把哈希函数设置成 fx 等于 x 乘 n， 其中 x 表示数字， n 表示位图的大小，也就是对数字和位图的大小进行曲模求鱼。那不过你肯定会说，哈希函数会存在着冲突的问题啊。101和1这两个数字，经过你刚刚所说的那个曲模求鱼的哈希函数处理之后，最后的结果都是1。那这样我就没有办法区分位图存储的是1还是1101了。为了降低这种冲突概率，当然我们还要设计一个复杂点、随机点的哈希函数。不过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吗？我们来看一下布隆过滤器的处理方法是什么样的。既然一个哈希函数可能会存在冲突，那么就使用多个哈希函数一块定位一个数据，这是否能够降低冲突的概率呢？我来解释一下布隆过滤器是怎么做的。我们使用 k 个哈希函数对同一个数字进行求哈希值，那就会得到 k 个不同的哈希值。我们先把它们分别记作 x1、x2、x3 一直到 xk。 我们把这 K 个数字作为位图中的下标，将对应的 bitmap x1、bitmap x2、bitmap x3 一直到 bitmap xk 都设置成处。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 k 个二进制位来表示一个数字的存在。当我们要查询某一个数字是否存在的时候，我们用同样的 k 个哈希函数对这个数字求哈希值，分别得到 y1、y2、y3、yk。你可以点击文稿看一下我所画的图。我们看这 k 个哈希值对应位图中的数值是否都为处，如果都是处，那就说明这个数字存在，如果有其中任意一个不为处，那就说明这个数字它不存在。对于不同的数字来说，经过一个哈希函数处理之后，可能就会产生相同的哈希值，但是经过 k 个哈希函数处理之后， k 个哈希值都相同的概率就非常的低了。尽管采用 k 个哈希函数之后，两个数字哈希冲突的概率降低了，但是这种处理的方式又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误判。布隆过滤器的误判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只会对存在的情况有误判。如果某一个数字经过布隆过滤器判断不存在，那就说明这个数字它真的不存在，它不会发生误判。如果某一个数字经过布隆过滤器判断存在，那这个时候才有可能会误判，有可能它并不存在。不过只要我们调整哈希函数的个数、位图大小跟要存储数字的个数之间的比例，那就可以将这种误判的概率降到非常的低。尽管布隆过滤器会存在误判，但是这并不影响它发挥大作用。很多场景对误判是有一定容忍度的，比如我们今天要解决的爬虫判虫这个问题，即便一个没有被爬取过的网页被误判为已经爬取过了，对于搜索引擎来说也并不是什么大事情，这是可以忍受的。毕竟网页那么多，搜索引擎也不可能百分之百都爬取到。那弄懂了布隆过滤器，我们今天爬虫网页驱虫的问题就很简单了。我们用布隆过滤器来记录已经爬取过的网页链接，假设需要判虫的网页有10亿，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个10倍大小的位图来存储，也就是100亿个二进制位，那换算成字节大约就是 1.2GB。之前我们用散列表判虫至少需要 100GB 的空间，那相比来说布隆过滤器在存储空间的消耗上降低了非常的多。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利用布隆过滤器在执行效率方面是否比散列表更加的高效呢？布隆过滤器用多个哈希函数对同一组网页链接进行处理， CPU 只需要将网页链接从内存中读取一次进行多次哈希计算，那理论上来讲这组操作是 CPU 密集型的。而在散列表的处理方式中，需要读取散列冲突拉链的多个网页链接，分别跟待判虫的网页链接进行字符串匹配，这个操作涉及很多内存数据的读取，所以这就是内存密集型的。那我们知道 CPU 计算可是要比内存访问速度更快的，所以理论上来讲布隆过滤器的判虫方式是更加快速的。今天关于搜索引擎爬虫网页驱虫的问题，我们从散列表讲到位图，又讲到了布隆过滤器。布隆过滤器是非常适合不需要百分之百准确，允许存在小概率误判的大规模判虫场景。除了爬虫网页驱虫这个例子，那还有比如统计一个大型网站的每天UV 数，也就是每天有多少个用户访问了网站，那我们就可以使用布隆过滤器对于重复访问的用户进行驱虫。我们前面讲到布隆过滤器的误判率，那主要是跟哈希函数的个数、位图的大小有关。当我们往布隆过滤器中不停地加入函数之后，位图中不是处的位置就越来越少，误判率就会越来越高了。所以对于无法事先知道要判虫的数据个数的情况，我们需要自动扩容的功能。当布隆过滤器中数据个数与位图大小的比例超过某个阈值的时候，我们就重新申请一个新的位图，后面来的新数据会被放置到新的位图中。但是如果我们要判断某一个数据是否在布隆过滤器中已经存在，我们就需要查看多个位图，那相应的执行效率就会降低了一些。位图和布隆过滤器应用的如此广泛，那很多编程语言都已经实现了。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这些实现的源码。最后给你留两道思考题。一，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亿个整数，数据范围是从1到10亿，那么如何快速并且省内存的给这一亿个数据从小到大进行排序呢？第二个是，还记得我们在哈希函数下那一节中所讲到的利用分置思想，用散列表以及哈希函数实现海量图库中的判虫功能吗？ 如果我们允许小概率的误判，那是否可以使用今天的布隆过滤器来解决呢？你可以参照我们当时的评估方法，重新估算一下使用布隆过滤器需要多少台机器。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也欢迎点击请朋友读物，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好友，和他一起讨论。